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，第94集。故事开篇，身为自由作家，同时也是同性恋的我，因为感到作为同志与男友的前途渺茫，十分压抑，回到家乡小城散心。而在大工厂上，他看到了一个身着粉色的连衣裙、高筒袜、高跟鞋的老头子，似有六七十岁，周围人虽早已习惯，但还是讥诮道：“ 哎呦，于美丽又来了。” 于美丽却仿若未闻，抬头挺胸继续行走。周围人告诉我，这个穿裙子的男人是整个小城的谈资笑话。而且于美丽本来不叫于美丽，而是有一个非常正常的名字，叫于九家，只是她总是这个样子，大家便为她取了一个更贴切的名字，于美丽。只要提起这三个字，大家便都知道是那个穿粉色衣裳的疯子吗？我也望着那个疯子，真觉得疯得厉害。可紧接着我便想起来，在离家去上学之前，他是知道于九家的。当时年纪尚小的我认为于九家人很好，因为对方会带他去夜市玩，买玻璃球。不过去过两次之后，便被父母强行禁止与于九家来往。父母告诉他远离那个家伙，因为他坐过牢，是一个大坏蛋。又见于美丽，时间很短暂，事情本来应当就此结束，可我在小城中实在无事可做，稿子也是写写废废，百无聊赖之下，忽然便对于美丽的过去产生了兴趣，决定调查于美丽为什么发疯，又为什么坐牢，发疯是在坐牢之前还是之后呢？随着我的调查，于美丽的一生缓缓展现在了眼前。1983年，于美丽在澡堂被捕，那是严打时期，公安需要罪犯。当时在澡堂里有一个小伙子对他表现好感，单身许久的于美丽傻乎乎的便上了套，没想到对方是警察，呼的一下跳了起来，大叫了一句：“好啊，你可真是藏不住呢。”1979年后，刑法规定同性恋算作流氓罪，严打期间甚至可以判处死刑，于美丽被判处7年劳动改造，在礼花厂里扛洋灰，100斤一袋来来回回扛，整日不得歇，弄出一身的病。于美丽扛了7年整，1990年才被放出来，还被剥夺城市户口，从此天天疯疯癫癫的。而再往前是文革中，在10年文革中，同志如履薄冰，对于他们来说，1966年是末日的开始，人人惶恐，人人自危，哪敢透露半点不对，那个叫鸡奸犯是要枪毙的，满街大字报上现行反革命在最前，后面还有什么杀人犯，最后总会跟着一两个鸡奸犯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大家都会服从安排，娶妻生子，也包括于美丽当时的男朋友。而于美丽又作起来，当时于美丽的老领导为她介绍婚姻对象，而于美丽对着一直以来和蔼慈祥、对她照顾有加的老领导，竟然小心翼翼地说不行，她喜欢的是男人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于美丽被揭发，她被戴上兔子耳朵、兔子尾巴游街，红卫兵用棍棒强行命令她学兔子动作，蹦跳过街，他们还将棍棒捅进她的嘴里，把他扒得只剩内裤，绑在理发店橱窗里示众整整3天3夜。而这个时候是揭发他的老领导替他奔走呼号，四处请命。原来那老领导想让部下在改造当中回归正常，也没有想到最后竟然差点将人推入地狱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于美丽曾经的男朋友坚决与她划清界限，好像生怕对方举报，只留了一句：“于九家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，精神病？”再往前是于美丽与那男朋友的最初， 两人初中同学，后来在公厕里互相了解情谊。于美丽当时是一名小学教师，又因为藏不住恋情被学校知道后将她开除教师队伍。幸好文革之前没有那么严酷，学校只是给了一纸关于处理鸡奸犯于九家公告开除了事。于九家的母亲暴打了他一顿，至死都没有原谅他，还说我挣来多少脸你丢掉多少脸。何秀一很压抑，却继续读下去。在剧本中，我一边好奇地打听着于美丽，一边向男友和朋友讲述故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男友和朋友都笑于美丽蠢，在那样的背景讲自己是一名 gay， 那些人不整他整谁呢？这一次我压抑到极点，便问男朋友道， 以后你打算要怎样？向父母出柜吗？ 男友却仿佛在看怪物， 那怎么可能啊，父母那一辈人不会理解 gay 的，他们顾及脸面，喜欢的只会是听话的儿女们。你可千万别闹，我有朋友出柜，哎呦喂，真是可怜，终日鸡犬不宁。哎呀，现在就是这样，没救了，大家都像蚂蚁一样，只能踩着既定路线前进，妄图跨到其他路线的人都会付出代价。以前都没发现宝贝挺叛逆呢啊，娶妻生子的事儿以后再说好吗？在看到这一瞬间，何修义便想到了很多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尽歧视，大多同志内心敏感以及脆弱，而且或许天生柔弱，大家都对未来悲观，也有一些依然认准传宗接代。总之报告显示，即便是在当今大陆，80%到90%的人隐瞒取向结婚生子，只有10%到20%的人会跟爸妈坦白身份。名人里边无人出柜，无论是政界、商界、演艺界还是哪儿，一个奇特的观象是，那些公开为 LGBT 权益奔走呐喊，年年在两会上拜托别人提交同性婚姻提案的领导者，几乎全部为异性恋。何秀义自己是 gay， 也有许多 gay 朋友，同时他也十分奇怪，你们为什么顺从呢？大部分人都想躲在西方抗争的结果下，等着同性婚姻合法，可一个问题是，即使合法，就敢结婚了吗？大抵还是一样的吧，法律允许婚姻是终极结果吗？不是，它是一个成果，是奖励，否则拿到了也没用。何秀义很明白剧本在讲什么，一群屈从环境的人，对抗争者的嘲讽，对自由者的不屑，对于自己安全的庆幸和喜悦。这有点像家族的延续篇，100多年后家族悲剧还在继续，片中的于美丽从始至终反抗，直到60多岁从来不曾屈服。他将剧本翻到最后一页，结局好像带着希望。片尾我离开家乡前，走向广场问于美丽，那个你快乐吗？一句话很莫名其妙，可疯癫的于美丽却摸摸头花，是的，我是快乐的。我登上了长途客车返回北京，路上司机为了节约花费不答应开空调，车里极端闷热，大汗汗流浃背，所有人都在生气、暗骂、抱怨、吐槽、小声诅咒司机的祖宗18代。于是我问旁边的几个人，你们为什么不坚持让司机把空调打开呢？他们却道，哎，算了吧，忍忍就过去了。我低头想了想，拿出手机给男朋友发了条分手短信，而后忽然对着司机吼了一声， 闷死了，快通风。 周围的人沉默了一下，竟也通通加入阵营，一时之间声音嘈杂，司机听罢低头将空调打开了。片子到这里便结束了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以 T 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。